好啊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咁大家咧其实都唔使我哋提咧，都会识得 like 同埋 cut 广告噶啦吓。咁啊，头先咧临结尾嘅时候咧，头先第一节啦，就同大家讲咗点解啊，嗰啲叫做阿伯啊，五廿几、六廿岁嗰个年纪咧，喂，好多阿伯都好打得噶喎。你睇真最近啲报纸咧，呢啲僆仔或者后年青人咧，同嗰啲中坑或者去到五廿几、六廿岁嘅人咧，打声交都系五廿几、六廿岁嘅人。贏嘅喎，呢個係一個特別嘅原因嘅喎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其實之前我都唔係太清楚啦。早兩日嗰邊業主就約咗我飲茶咁啊，同佢傾，咁啊佢傾開咧，佢話原來啊，佢哋嗰個年紀嘅人咧係個個都要學功夫嘅。原來就係因為當時太多湯死牛，社會治安唔好，個個都學武去旁室，唔係白鶴就詠春。一係就螳螂咁樣紅拳，是但都要一範嘅嚇。咁所以咧，當年佢嗰陣時同我老婆講：，喂，唔好喐手啊，因為咧我隨時打到你撲街㗎，因為咧本能反應嚟㗎嘛。你喐咁我自本能反應打㗎啦嘛，就中兩嘢㗎啦嘛。即跟住將佢慣低，中兩嘢，好似葉問係啦，度度度。咁所以咧，佢嗰阵时一讲佢啊，我就如梦初醒啦，系，因为我唔系呢个年纪唔知啊，即系你系经历过七十年代嘅人，嗰、那个年代嘅后生出嚟，个个都学功夫，因为太危险啊，社会治安唔好，系嘛，咁啊齐阿哥都会有啲， 齐阿哥都有睇法 咯，都有睇法啦吓。 我话喺骰子区大嘅， 系嘛，系 咪？骰子区大咧就成日打交， 系啦。 咁譬如话我老豆翻工咁就算啦。佢唔係講笑，我揸住碌棍翻工嘅，日日揸住碌棍翻工嘅。咁譬如我哋啲細路仔咧，就個個都學啊。我哋嗰陣時就冇中意睇咁多書，中意買咧個半銀錢買本秘笈。嗰啲秘笈咧有五形拳啦，又有 如來神掌啊， 功夫裏面嗰啲 有啊， 成套一樣嘅。有啊，虎鶴雙形拳啦，啊，功字伏虎拳啦。喂，我嗰陣時都個半銀錢一本噶， 好多錢喎，個半銀錢。 又有呢個咏春智慧術啦，係嘛？易筋經都有啊。 哇！仲有 如來神掌啊，一樣子。 想買九陰真 經。喂，而家你好似講緊阿周星馳嗰套功夫咁嘅， 直情係啦， 有噶，真係有曬。嗰啲唔係公仔書嚟嘅喎，真係教你去學功夫。 打功夫真係教 功夫。我最記得《易筋經》咧，教你咩嘢咧？叫你揼個屋仔出嚟，自己混入自己啊，自己捐入個間屋度。咁其實即係《易筋經》，我理解當時就係嗰啲叫做而家叫做，即係啲印度人最中意嘅。 Yoga 其實拉筋嚟嘅， 其實係 熱身操嚟嘅。 係啊， 我以前屋企都有本書喎，就係講呢個空手道喎。係啊，就係嗰啲即係嗰個年代好興嘅，佢即係本書個內容就好似一啲對答咁嘅，有人寫信俾嗰個叫袁鐵虎啊，應該筆名嚟。 嗯，犀利喎！ 咁喺度講功夫啊，點樣俾人襲擊嘅時候，點樣即係教你點樣反擊啊，咁樣樣嘅，好好睇啊！ 即係打電話，即係類似打電話問功夫。 所以以前澳門點解咁好賣啊？因為黃玉郎係咁賣波子啊。 唔係，因為當年真係係嗰個年代咧，個個都係上武，因為咧。成條街充斥，仲有大家有冇發覺呢？以前嗰個黑社會，即係八九十年代黑社會係最惡、最多、最打得嘅。原因就係佢哋經歷過七十年代出嚟啊嘛，個個都有訓練過武功啊嘛，係咪？你見有慈雲山十三太保啦，係嘛？跟住又有某呢個新記組織，要一王五虎十傑啦，係嘛？咁你變咗個個都係打出身噶嘛？嗰啲人係嘛？ 有啊，佢都打出身。 喂，佢哋全部都係打出身噶嘛？ 所以佢而家五廿幾歲係嗰個年代嘅。 冇錯啦， 唔打佢食咩大佬？喂，你警察你有份糧噶嘛？ 係啊，差佬就唔打得啦，佢哋又最抽得嘅，所以差佬其實唔敢贏。 我見佢哋試過打交咧，成班人啊，打打下突然間擒上張台面，你知嘛？飆桶啊！飆龍啊！跟住打兩關都落翻嚟，跟住係咁追住有人斬噶。 哇！ 咁咩喎？ 快喎！ 快 啊！ 我 快 啊！ 咁快請。 唔係啊，高手佢以前斬即係劈開友嗰啲咧，係會玩埋神打嘅。因為咧，因為佢哋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係令到催眠自己嘅。 千刀斬來千刀射 啲。係啦係啦， 我哋傻咗，突然間 師傅道咁啊！ 師傅道係啊！ 師傅道位。 所以啲僆仔唔知啊。 係真唔知啊！ 呢個純情拍咗啊，得罪過呢啲堅嘢嚟噶嘛？ 咪依啲先最抽得，真係噶！ 你唔好話啦，喺廁所入邊濕立立，佢一掃你地堂，瞓低，跟住就五條一圍攬你啦嘛！跟住拳打腳踢。 關咗佢嗰兩個同袍咧，叫佢唔好打係差人啦，唔識聽啊， 賣上咗身啦已經。 係啊，嗰個齊天大聖， 齊天大聖孫悟空。 係啊，嗰個就紅孩兒啊，邊度聽到你呢凡間講嘅嘢，打打係咁打噶啦， 係咪？試過微辛火啊，你真係。 跟住啊，猴子偷桃啊。咁所以咧，冇办法啦，即系呢个做伦敦金呢位陈仲威都系，唉，你都系好彩啦，咁咧经过咗五年之后咧，咁啊嗰个叫做咧呢位阿叔啊，其实系旧年去自首嘅，呢个叫做雷国民啦，呢位阿叔吓，咁啊而家现年54岁，即系案发嘅时候佢打人嘅时候系49，嗰个系成年嚟嘅，最好抽嗰个年纪，即系虽然你而家自己头发甩咗啦，唔好以为咁。呢、這個年紀都係好撚打得嘅， 好打 噶，打死人嘅啲真係噶， 好好打噶。你睇下，即係識好多國術師傅，有細粒又瘦，打到你趴街啊！ 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我哋睇翻，即係講個原因就係咧，嗰個年代訓練出嚟嘅，由70年代開始訓練出嚟嘅，變咗而家嘅人年青一代，或者而家慢慢進入一個電腦時代咧，好多人。基本上好少去锻炼呢个身体，又或者咧，你系打功夫更加唔会啦，去学功夫更加唔会啦。 冇啊，啲人懒到乜咁。 即系你上网睇就会吓、啊，即系你见陈云都系，陈云都系打功夫。 呢十年啲人打泰拳其实系减肥嘅啫嘛，唔系真系练噶。 我去打拳都系为咗减肥嘅。 咁啊，你知道好啦。 讲一讲，其实鬼佬就好崇拜我哋中国功夫嘅喎。 哦，系啊。 你會我最初嗰陣時候，因為我啱啱去德國咧，我就開咗間中醫館啊嘛。但我嗰陣時唔識嘢啊，人哋問我做乜啊？會計師。 哦。 咁我唔理我喎，唔睬我喎。 係。 跟住咧，醒啦，下次都係問我做咩啊？我開咗間中醫館嘅。 係。 耐唔耐啊？搞下呢樣。 哦，黃飛鴻啊！ 哇，中意同你傾偈啊！ 係。 跟住問：做咩㗎？點樣㗎？係咪識唔識刺功啊？即係氣功啊？ 係啊。 識唔識太極啊？ 移民招式嚟 嘅。葉問 一去到就講。 係啊。哦，嗰陣時講黃飛鴻嘅。 Chinese 嗰時未識得葉問。 佢中意呢啲嘢㗎，啲鬼佬，因為佢哋當呢種係一種文化， 係 一種 culture。 係啊。 所以係好受歡迎㗎。 嗱，咁啊講起呢樣嘢，題外話咧，香港嘅邵氏明星啊叫羅網嘅嚇，即係咧同梁美芬差唔多樣嗰個啦。咁咧，佢原來喺外國有一大班 fans 噶，鬼婆啊，鬼佬鬼婆係一班外國嘅 fans 噶，嗰陣時特登組團嚟香港探佢噶，即係鬼佬係其實係好崇拜嗰種嘅。唔好話去到佢哋啊，嗰陣時另外一個叫黃俊棠。啊，唔係黃俊棠，黃樹棠。 啊，黃樹棠，我知啦， 黃樹棠 啦，李別歐。 係，咁啊嗰陣時佢係喺亞視做長期喺亞視嘅啦。咁啊，原來佢喺越南好食得開，好吃得開嘅，又係拍功夫。 啊，拍功夫片。 咁啊，仲攞本越南影帝添。 哇，咁又唔知喎，咁犀利。 係啊，係啊，嗰陣時報紙講㗎。咁變咗咧，其實外國係好崇拜一樣嘢，但係香港咧慢慢嗰個人好似。對於這個學武啊嗰啲嘢都慢慢香港都 冇嘅啦， 淡曬嘅氣氛。 聽幾可聽人講話練武 嘅。早一排葉問興嗰陣時咧，有一段時間 過咪過咗練詠春咯。 係啦，我咪學詠春。 陳家桓都好似好打得咁啊，靚妹啊。係 啊係啊。 不過咧，其實鬼佬咧，我喺外國生活咗幾年啦。鬼佬其實咧就即係所謂我哋成個 Anglo-Saxon 啊，即係講即係英國同德國嗰種民族咧，其實統治成個世界噶嘛。但係佢哋其實最關鍵最尾都係兩個字尚武。你唔好睇小佢哋 even 佢哋係皇室啊成員啊。 哦，係個個參軍 嘅。都要參軍㗎。係。 係啊。咁唔好話其實成個歐洲咧，嗰啲皇室大部分都參軍。 嗯。 冇乜邊幾個唔參軍嘅。 係啊。同埋佢哋 英國身先士卒㗎。 英國梗係啦，就算唔係英國，佢哋其他嗰啲歐洲嘅皇室全部都係有參軍嘅。 你睇今次克羅地亞成隊波。就係攞條命嚟同佢鬥，打到最尾一分鐘，話呢樣嘢就真係令人觸目啦，係嘛？感動啦。 咁因為佢都係受過戰火蹂躪嘅克羅地亞，係嘛？咁始終你經歷咗南斯拉夫嘅， 即係輸波都兜多你兩腳先。 所以而家啲後生仔咧，其實就要明白呢一點。其實我哋要重拾呢個尚武精神。 係 啊，你對住黑警又唔驚， 唔係反而咧想開班嚟咁。 唔係而家調翻轉頭咧，而家嘅年青人咧就係崇尚咧係網上嘅武。 是不得啊！所以曾經有黃色的社運團體咧，搞嗰啲少年軍的班，都是失敗而。 唔止少年軍啊，仲有呢、這個，仲有呢個叫人哋去操場收人幾十蚊，走去跑圈嗰啲啊。 咁啊，幾廿蚊係入場費嚟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即係喂，咁你喂咁、那個球場我睇啊嘛，咁你呢個球場使唔使俾錢咧？梗係要啦，係咪先？唔係，我哋講起咧，而家啲年青人咧，其實咧啲本土派都好正。 因為咧佢哋咧可能一早知道咧五六十歲唔恰得，所以咧喺呢個叫做咧反水貨嘅時候咧，起飛腳就踢一個七十幾四十八， 嗱冇錯啦， 穩健 嘅正確， 穩健冇錯啦啊！依、這個其實死木仔， 再 因為六十歲你唔踢得㗎，佢打死你㗎，你起飛腳啊，剁斷你隻腳啊，即刻。所以咧， 一個七八十歲嘅， 係啦，七嗱幾嘅都呢呢只呢就啱年紀啦，係咪先？ 再買入苦魚， 係啦，苦魚 拖住有兼細路女嗰啲， 係啦，你嗰個功夫嗰個啊，一拳打到人哋周星馳嗱牙都甩埋出嚟嗰個，唔係啊嘛， 叫咗阿盲姐雅讀跛招式啦，你同埋見到街邊啲跛佬都係咁啊，我一拳，我一腳。打撚到仆街，次次都係嗰啲嚟噶。不過你冇睇小，真係好抽得。 係，啊鐵拐你嗰欄係嘛？鐵拐你啊！咁啊，依、這個即係依、這個叫做武術咧，其實就真係越嚟，其實對於香港人越嚟越遠啊！真係，即係係葉問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幾年咧，啲人好似興過一段時間。 係噶， 而家冇曬噶啦，冇人再講話去學詠春噶啦，已經。系嘛？ 因為嗰、那個忙都少咗時間練噶啦，少咗學咗功夫都。 其實都係嘅，我哋本來舊年我都係打拳，打得下都冇時間打，都冇再打啦，係嘛？ 再嚟過咯。 係，唯有遲啲再嚟過啦，再去補翻 搞班咯、 啊。又或者你攞住個苦學雙刃拳， 星期二拳擊班， 逐張上映啦。由龍虎出現開始，二虎從中，咁一百零八式，我哋用同阿 Tony。影一百零八張相， 賣賣翻出去都唔得。 從但係以前黃玉郎，以前黃玉郎都係咁嘅喎。 哦、 一招一招影住自己，跟住去賣報紙送海報， 哦、 真係咁樣賣到嘅喎。 哦， 以前我哋都搞下，跟住、 我搞拳館，星期二拳館 係星期二拳館 有供電嘅啲籌 款。哦，點喎、啊？人人有供電， 人人有供電，咁就可以。大家重拾尚武精神一於啊，就唔專打黑 點。新阿 Jan 打，話俾人取締啊！你講呢個，成個台俾人取締，非法組織。 收翻收翻，咁大鑊。 唔係好多慕尼克嘅警察，你講緊 係 咪啊？ 慕尼克警察， 慕尼克警察。 唔係啊，因為咧，啱啱最近發生嘅一單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即係嗰個關於一個組織俾人取替嘅事啦，係嘛？咁、但係咧，因為我哋其實都唔想多講，因為冇乜好講一個一人組織，你使乜動用呢個政府咁多咁嘅力量去講佢咧？咁大篇幅去講，喂，基本上唔係好多人知道佢係乜水嘅，係嘛？ 佢唯一講有講嘅價值嘅咧，就因為呢個政府用咗咁多嚟去揼佢啊嘛，呢、這個原子彈打烏蠅。 系 點解要咁打法咧？咁呢、這個係呢點值得講，就唔係呢個組織本身值得講嘅。 冇錯啦， 幫緊編輯部都講咗兩節 啦。哦，咁啊，我哋唔好同你爭下啦， 唔好講啦， 我哋唔好同你爭下啦，因為呢啲咧各有各客啊嘛，係嘛？即係青菜蘿蔔各有所愛嚇。冇錯啦。喂，咁啊，講開呢個功夫咧，齊亞哥有一單趣聞要分享嘅，關功夫事喎。 功夫係好受外國人歡迎噶，咁因為咧鬼佬咧，女人啊，尤其是啊，好中意中國功夫噶。 哦， 係啊，咁啊，話説咧，即係喺我哋柏林咧，就有個少林寺噶嘛。咁、早期咧，即係唔係而家呢個管理層啦，即係早期咧就有個。即係由嗰邊咧就派咗個人過嚟開少林分寺。 哦，分寺 啊，咁咧就咁啊有投資者嘅喎，有德國佬又係德國佬又好崇拜中國功夫啊嘛，咁、兩公我都崇拜嘅。 係， 咁咧就一齊投資喺呢個項目度啦，係嘛？跟住咧就 project 嚟嘅 ，project 嚟㗎。 大嶼山香港大嶼山都有個少林寺 嘅 喎。 啊，呢、這個 啊， 嗰、 那 個係啊，有嘅有嘅，嗰、那個以前啊蔡冠森佢哋搞嘅。 其實咧，少林寺曾經咧就委託過一間。投行咧就搞上市嘅， 系 啊，咁但系 佢有學校好賺錢啊嘛， 俾上面叫停咗。你少林寺嗰個 CEO 咧，其實係方丈嚟嘅，咁啊， 容先啊， 係啦，你點樣同人哋 sell 你係其實是 CEO 咧？你係方丈，你都靠邊寫住 CEO， 但中文咧寫方丈。 咁最尾事實上個故事呢個故事都去到呢度 方丈 CEO。 最尾呢個故事啊，德國佬要投訴嗰陣時咧。亦都真係去到河南少林寺揾容仙，咁、去投訴嘅。咁、我中間我頭先 skip 咗，咁啊好啦，佢兩公婆真係好鍾意中國功夫啦，一齊投資喺呢個項目㗎嘛。咁啊日久生嘢喎，咁啊估唔到呢就喺少即係、就是、柏林少林寺嗰個負責人呢就同嗰個德國老婆呢就慢慢啊培養出感情。 哇！功夫無山， 無山好耐， 無山好耐， 開心到後屘咧呢條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和尚咧，呢、這個和呢、這個和尚咧就連和尚都唔做啦。 哇！ 即係還俗。 哦，揾到真愛啊！ 揾到真愛啊！ 揾到真愛啊！ 跟住咧，佢兩個咧就後屘咧就私奔。 哦， 走咗。 哇！咁要真愛嚟嘅喎， 真愛嚟㗎， 唔係玩玩下喎，唔係欺騙感情。依兩個先係一對嘅。 佢哋等到相逢，等到對方好耐， 即係估都估唔到。 相逢恨晚，竟然喺少林寺相遇， 仲係喺歐洲，仲係 歐洲少林寺。你話係咪少神雕俠侶 咧？入宮嘅時候， 唔係最慘係邊個咧？成個故事 開心啦，佢 係個德國佬啊！ 哦， 因為佢人財兩失啊嘛。 係啦，冇咗老婆， 冇咗老婆， 係啦，投資 冇埋， 又輸埋。 跟住佢就谷住道氣， 咁啊要向日本少林寺 走到去河南咧，就少林寺揾容先咁 我揾 阿 CEO 投訴，點知就唔理佢，咁啊擺咗喺度等一日上訴，上訴冇用，跟住咧就激死咗， 哦， 死撚埋， 哇，真係太陰功啦！ 係啊，所以呢件事咧就喺德國柏林咧就成為一個 佳話， 佳話嚟嘅， 佳話。 所以最初我都諗住帶個仔去少林寺學功夫 啊嘛，哇，好啦， 佢就話冇學啦， 做生意咋， 到時裡面啲女師傅喺度啊， 唔係而家佢哋都有嘅， 佢哋做美容啊， 佢做。 喺倫敦 金嘅，我都唔敢啊！真係老實講，咁樣咁鬼複雜，所以其實咧就， 但係佢咧其實有時咧睇唔開，遇到啲情況咧，你不如咧向前看。你咧應該咧首先咧就向少林寺方面投訴，不過咁我有辦法解決嘅，就叫少林寺咧將嗰個叫做咧歐洲其他地方嘅分銷權交俾你， 嗯， 係嘛？咁你到時咧。在这个叫精神上肉体上的损失呢就是金钱方面补偿返。咁你拥有咗呢个经营权啦，譬如你到时喺巴黎开间分行啦，係咪，跟住喺马德里开间分行啦，係咪，跟住呢就喺伦敦开间分行啦，够做啦，係咪呀， 确实係好好生意。 冇错，即使柏林挖铁炉係咪，或者有少少选手冇咗个老婆喺嗰度娶返三个。 嗯。 係咪，咁搞掂啦。 係喎。 到時你可以直情自己喺度成為歐洲方丈， 今季長翻 鬼佬， 鬼佬 大師， 將佢爛埋咗六點 啊！九點定六點啊，冇所謂啦，你中意點就點啦。 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個 鬼佬問題 啊？ 以前有套西人嘅電視劇叫做《 功夫》， 啊，功夫金貴長，你哋可能唔知啊。是鬼佬和尚嚟嘅， 系系系， 跟住一打開手掌就喺主持度攞走嗰樣嘢，鬥手快咁樣。喂，嗰個都好經典嘅，不過好耐啦。 大衛卡列丁啊，嗰個叫做 呢個得 大衛卡拉丁定？ 但係呢大衛卡列丁嗰陣時， 呢一招咧，李小龍嗰陣時成日同佢老婆玩咁樣嘅喎，成日叫佢老婆成日擺個銀仔喺手心，李小龍先搶俾佢。 鬥快係啊，要個心好定先得。佢李小龍嘅講法咧就話唔係睇隻手，睇你膊頭。你一膊頭一喐咧。就做會快過你啦。 哦， 會先縮啊，都縮咁樣。 係啊，你有練拳你就知嘅，係睇膊頭其實。 咁我哋以前細個啲僆仔個個都要學嘅，即係點都唔識點識啦。即係你譬如話你學阿虎學雙形拳又好，蔡李佛又好，蔡李佛都唔簡單㗎，好抽得㗎。特別佢一招掛哨啊，即係三幾人埋唔到身㗎。 你嗰度係練開國術㗎。係。 所以。唉，都失佢嘢。呢個柏林嘅少林寺嘅故事真係令人覺得好羞愧，真 係。咁啊，都冇辦法噶啦。即係有時咧，即係好似阿梁天琦話齋，呢啲係社會上嘅枝節，係嘛？少少沙石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 抗爭嘅沙石。 係抗爭沙石，呢個只係宗教上少少沙石啫。 武學上啫， 係嘛？武學上面係嘛？咁啊，冇辦法啦。咁啊，呢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。